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北京疾控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波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近期非常热的生酮饮食治疗。那么在生酮饮食当中，我们能够治疗哪些疾病，还有哪些误区，今天呢我们也是和江波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那江主任，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生酮饮食呢？ 生酮饮食它是一种极低碳水化合物，适量的蛋白质和足量的脂肪所构成的一种饮食方式。这种饮食方式食用以后，它就会产生酮体，这个酮体可以通过血液，通过尿液能够检测出来，那么它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那么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称之为生酮饮食。 那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目前生酮饮食都在哪些治疗领域起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据说最早它是因为跟癫痫的治疗密切相关的，是吧？ 对，生酮饮食最早是从治疗儿童的癫痫来起家的。治疗癫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已经得到全世界的一个广泛的认可，已经被神经内科的医生写入了他的临床诊疗指南当中去，说明它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公认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正因为它的安全性，所以后来医生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在进行尝试。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我们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和白文佩教授合作的，我们做的是对胖多囊，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的一个治疗，取得的效果非常的理想。当然我们后来也用了对尿失禁，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现在也在做相应的临床研究的工作。 那像多囊卵巢综合症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啊，她们可能会存在比如像不孕不育这样的一些风险在里边，是吧？ 多囊卵巢综合症它的有几个特征，其中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月经的稀发，当然还有睾酮的一系列的改变，当然还有就是多囊卵巢还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些改变。那么月经的稀发，很多人就表现为他的月经就不是一个每个月来一次了，他表现为三个月甚至半年来一次，甚至有两年来一次，这一下子就带来了很多的风险。我们都知道女性的子宫的内膜的周期性的剥脱，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的一个功能，你不剥脱了，子宫内膜长期的不剥脱，在这个地方它很可能就会恶变。所以多囊卵巢综合症实际上是公认的是认为是子宫内膜癌，甚至不仅仅是不孕的问题，是子宫内膜癌、二型糖尿病等等等等一系列疾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那现在像生酮饮食是怎么能够起到这种治疗的作用呢？在这方面， 生酮饮食它是有效的一个控制它的体重，让它的代谢紊乱的这个情况得到改善。我们甚至有开始认为大多数或者说有三分之二的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它是因为代谢性改变在卵巢的局部的体现。所以我专门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代谢相关性多囊卵巢综合症，给它起了个英文名叫 MAPS， MAPS， 就是跟代谢相关的一个多囊卵巢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通过生酮饮食来从根本上来调整它的代谢的紊乱，那么让它代谢糖代谢脂代谢恢复正常，这样把病因去除了，这个疾病也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的。 这是在多囊卵巢方面啊，在其他的这些领域还有哪些方面的这个进展呢？ 我们在做女性的压力性的尿失禁，其实这个病发病率很高很高，尤其是经产妇或者多产妇，伴有肥胖的，它的发病率很高，有的文献说是50%。当然在全美做的一个调查以后，女性大概是在14.8%，就是她的发病率实际上是超过了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率。 我们都宣传说，我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0%，它14.8%，你可超出很多， 更高， 更高。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在女性高发，男性要少得多，可能跟女性的生理的一个解剖结构和它的生理功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用多生酮来治疗，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前面做了一些基础的一些临床研究，可以做了这三例的病例，我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有两例是完全的缓解了，就是完全治愈了，它不再漏掉了。那么有一例是在客诉大笑的时候，他经常会每小时要漏9个毫升的一个尿出来，那么经过我们的干预以后，他只漏了3到4个毫升，所以也是明显的有所改善。所以我们现在在逐步的在收集更多的证据，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疾病的治疗，希望能够把这个疾病进行有所区分，轻症的用生酮或者说用饮食干预、生活方式干预来进行治疗。这一类病呢大概在50%到60%，也是大多数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非药物治疗的方式就能够得到改善。那么如果说中度严重的，我们用生活方式干预再加一些药物的治疗，那么最后10%几生活方式干预过以后无效，那么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而不是现在普遍都是选择手术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话可以减少病人的痛苦，也极大的减少到我们国家的整个医保的负担、经济的负担。 这个看来生酮饮食的这个治疗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啊。 对，这个需要我们在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管理病人，通过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在逐步的进行论证，拿到确实论证的一些标准以后，用规范的生酮饮食来向各个医院来覆盖。 那说到生酮饮食，这段时间也非常的热，除了在医生的领域当中哈，医生的患者之间进行生酮的这种治疗，我们普通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健身人群也非常关注这种生酮饮食，可能主要的目的是减肥，就是生酮和减肥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一个直接的原因和结果吗？ 生酮是可以引起减肥的，是可以治疗肥胖病的。但是生酮饮食我总结了三特，希望各位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牢牢记住这三特。第一个是特定的人群，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生酮的，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做生酮的，那么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替代，比如说你通过运动啊，你稍微有点肥胖可以通过运动啊，通过节食啊，通过一些 DGI 的饮食方式啊来进行干预。那么这特定的人群，那么谁适合的需要医生来评估。第二个是特定的时间段，你整个生命周期不是说整个生命周期都要进行生酮，而是在你为了某种目的医生评估下的需要进行的时候进行。第三个是特定的疾病，那么你在用来治疗这个疾病得到缓解了，或者说比如说肥胖，肥胖我们让他体重恢复正常了，那就及时的把它转为一个所推荐的健康的平衡膳食。 就是说这三个特非常重要，但是普通人群这种健身的也要进行生酮，是不是您不是特别推荐这样的做法？ 对，我是强调生酮必须是在医师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技术，它是一个专业的一种饮食方式，是一种医疗行为，所以不建议进行普遍的推广。 就是因为有些人在网上现在看一些所谓的这个菜谱啊、菜单呐、然后就根据这个菜单，甚至于根本就没菜单，自己就知道要高脂肪，然后低碳水，每天就只吃肥肉，就这样吃了一个多月，这样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其实我在门诊上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说，这个有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或者头发掉的很多啊，甚至于他的姨妈出走了，等等，经常有这种抱怨。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帖子，也有营养师，很多营养师来问我这种情况。我首先就问他，你是经过正规的经过培训的营养师指导吗？不是。你做适当的营养素的补充了吗？生酮饮食是一个非常非常偏激的一种饮食方式，有的营养素比如说水溶性的维生素，那么实际上通过生酮饮食不太容易摄取的， 还有维生那个膳食纤维，生酮饮食也是很少的。所以生酮饮食如果不是营养师知道，它有三分之二的人会出现便秘。所以生酮饮食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医疗的行为，奉劝大家一定是在医师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所以您这个刚才说的特别对，就是它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偏激的饮食习惯，偏激的饮食这个方式哈。 对， 还得补充好多一些营养素，不然我们的身体是不能接纳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是吧？ 至少说不能长期吧，所以就会出现掉头发啊，会皮肤干燥啊，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那您刚才说到了要营养师也要配合当中，就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营养师来出现这样的这个食谱啊也好，或者是定期来去营养科来进行随诊呢？ 对，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年龄阶段也不一样。这更具体一点，每个人因为他的从小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你说叫北京人成天吃四川菜，那么叫四川人成天吃江浙菜，他坚持不了。因人而异，因人打造，因人定制，这种生酮饮食更容易坚持，而且有营养师的指导，更注意你的食物的多样化，尽可能的去扬长避短。任何事物从哲学的角度来说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医生的和营养师的作用就是要扬长避短。 所以这个再一次强调一下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不能因为自己像比如说有些点胖啊，对自己的体型不太满意啊，就开始盲目尝试这样的这种生酮的这种治疗，是吧？ 我可能还有一句需要补充一下，有些小姑娘她 BMI 在18-19已经很苗条了， 也很苗条了， 但实际的还不满足，她说我要控制在17，甚至于我要控制在16，我要完全把我的骨感给显示出来，我的这个锁骨美要体现出来，经常有这种样子。但是千万别忘了，我在门诊上也能够遇到就是过度的减肥引起的厌食症，引起的厌食症，他对任何的食物都不感兴趣，他自己所肠道的功能的萎缩，他摄入的食物不足以维持他生命的基本需求，这种人很可能会最终还会导致死亡的。所以体重管理不是越瘦越好，而是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重视自己的肌肉的保有量，重视自己的线条，这个更合适。 所以这也是奉劝那些健身啊、想瘦啊、想美的一些人群啊，在生酮饮食上一定要得多多注意。那么我们再把这个生酮饮食回到这个治疗领域啊，刚才您像提到了像多囊卵巢，包括像一些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啊，目前在新的一些领域还有哪些在生酮饮食上面还是有施展的一些空间呢？ 我们现在在逐步的探索，比如说我的专业是肿瘤，我们也在探索生酮饮食在神经系统肿瘤上面的一些应用，也在探索生酮饮食在帕金森、在阿尔兹海默症、在这个多种疾病上面，我们在逐步的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包括还有非酒精性脂肪肝，这个就非常多，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么我们还有就是痤疮，等等，这些领域我们都在做一些探索。 像非酒精性脂肪肝好像在检出疑虑当中、体检当中非常多的人群就挺瘦的就得了一个脂肪肝了哈。 中国的肝癌的发病率原来是病毒性肝炎，主要的病因原来是病毒性乙肝，中国是乙肝的大国，原来是，那么因为这个乙肝的疫苗普遍的接种，现在在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中国肝癌的第一的致病因素就是脂肪肝。所以防止脂肪肝不仅仅是为了健康，而且也是为了将来降低整个癌症的发病率。 目前对于脂肪肝的研究和生酮的之间的研究，从这个发病机制哈到这个治疗效果有哪些，您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好吗？ 脂肪肝尤其是非酒精性脂肪肝，现在消化内科给它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代谢相关性肝病。那么代谢相关性肝病这个概念为什么要更新，说明脂肪肝脂肪的积累它是跟代谢异常相关的。那么生酮饮食刚才说了，多囊卵巢它有调整这个代谢异常的这么一个作用，它让你机体能够恢复到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代谢的状态下去，所以它也可以用于代谢相关性肝病的治疗。 那么我们在治疗肥胖伴多囊卵巢综合症的病人当中，这些病人往往也都伴有就不同程度的脂肪肝。我们在经过几个月的干预，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的干预以后，发现患者的月经正常了，身体身材变苗条了，结果脂肪肝也消失了，稍带就把脂肪肝也治好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友谊医院的一些朋友在制定脂肪肝的生酮饮食治疗脂肪肝的一个临床路径，相应的临床的规范，希望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希望我们把规矩通过科学的方式把它定下来，然后便于向更多的医生传授和推广。 那在生酮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对于身体的这些指标来说，有哪些指标应该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方式哈，有哪些值得这个医生或者值得患者要关注的一些指标，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生酮饮食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来说，往往也伴有肝功能的异常，但是他肝功能的异常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它会超出正常值，ALT、AST 它会超出正常值，但不会超出很高。这个不是生酮的禁忌症，生酮如果脂肪肝得到改善以后，它的肝功能会得到纠正。那么对于你说刚才说生酮饮食有哪些指标需要重视，那么我们需要重视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酮体的一个值，那么它的血糖的一些值，那么它的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些变化。如果说治疗肝病的话，治疗非酒性脂肪肝的话，它还有一些肝脏的这个弹性膜量的一些测定，这些是消化科他们所专业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说结合到这个帕金森的话，那么还有一些专科的一些判断的一些指标。那么总之生酮它实际上是一个工具，我们根据不同的领域来进行应用，有它的相应的调整。那么随着我们的临床研究的工作的深入，我们会跟更多的专科进行合作。 那可能就是每个专业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关注的指标都不太一样，有所侧重是吧？ 对对对对，不同专业它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多囊卵巢它更多的是育龄妇女，再比如说它的这个帕金森它就是年长者，这个是比如说儿童癫痫，他是小孩，他的关注的指标是不一样的。 那像生酮饮食会不会造成一些比如说老百姓所担心的啊，比如说我营养不良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原因，在您的门诊当中会有人会提出哎呀这个安全嘛等等这样的问题吗？ 所以说我反复强调，在任何场合都是强调要求是在医师和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医师主要是判断你有没有生酮的适应症，或者有没有生酮的禁忌症，那么有适应症的来进行，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进行。那么有禁忌症的是不能进行的，医生来进行判断。医生也在有个定期的随访，基本上是每个月都要定期的随访做一些检查，千万不要怕麻烦，主要是为了安全。医生会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那么营养师他是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菜谱的一个设置，那么根据你的需求来进行调整。这是两个专业相互搭配相互配合完成的一项工作。 那目前像比如说常见的像掉头发这样的事情，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辅助的治疗方法或者是对症的这种治疗方法吗？ 其实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这种很少见。很少见，因为我们在生酮饮食的时候都要求你做一些就是微量元素维生素的一些补充。这些补充的话，这个在市面上相应的补充制剂就很多了，而且也很便宜。 那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边如果真的进行了这个生酮啊，一个月才去随诊一次，在整个的这生酮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生酮你进生酮的前面两周吧，可能会有低血糖的反应。有的人如果进生酮太快，他的血糖会出现心慌啊，出现这个头晕啊，面色苍白啊，这些情况。这个时候你身边要备一小块糖果，纠正低血糖。那当然还有一些便秘的情况，如果不是营养师指导的话，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有便秘。生酮还有一种利尿的作用，它很可能有这个小便的增多，一些电解质镁啊 钙呀、啊、这些电解质的流失，有的人会出现小腿的抽筋， 嗯， 所以要适当的要补充一些钙镁片， 嗯， 等等啊，这是一些非常常见的，但是它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的预防，也是通过一些方法的一些自己的补充来进行减少的， 嗯，这是有办法来帮助来进行预防和纠正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另外就是一般情况下，这种生酮会有，比如疗程吗？多长时间能进行？我一般生酮多长时间就可以停了？这个有这种说法吗？ 当然，我刚才说的三特当中有一种，有一特就是明确的说是特殊的时间段，特殊的时间并不是说终身的，而是你体重恢复到正常以后，比如说 BMI 恢复到24以后，那么你开始。就退出生酮， 嗯， 并不是说需要有终身的，还是坚持营养学会推荐的平衡膳食，或者说叫均衡膳食的这么一种方式、 嗯， 这是因为经过长期的大人群的流调所实现的。 嗯，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江博准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吧？ 好、 嗯，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朋友。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近期呢，市医保局正在积极推动冠标工作的落实。那么什么是冠标呢？所谓冠标，就是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的标准。通俗的说，就是全国统一医保业务编码，打造医保普通化。那么冠标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是高级点推动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医保治理现代化。第二呢，是实现全国医疗保障信息业务一码通，更好地发挥编码标准在异地就医、待遇保障、医疗服务管理、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基金监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提升医疗保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规范医院医疗服务行为，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人问，冠标15项编码具体都指哪些编码呢？那么这15项编码共包括：一、医保疾病诊断、手术操作分类与代码；二、包括医疗服务项目分类和代码；第三种呢，是医保药品分类和代码；还有包括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定点医疗机构分类与代码、医保医师代码、医保护士代码、定点零售药店代码、医保药师代码、医保按病种结算病种、医保基金结算清单、医保系统单位分类与代码、医保系统工作人员代码、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医保日间手术病种等等。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